很难存在这个世界，我还是会认真的陶醉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

在一个人流浪，流浪着失去了方向，连天空都在笑着，我太天真，故事都说好，我们不会改变。你曾写下的诺言，我深深刻在心。改变 Lover, lover, lover, you don'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. 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 抱走，三二一深呼吸，猜猜猜猜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猜猜猜猜猜不掉，健康肤色完美的线条，就跟上这步调，美无可救药。 The game is on. Are you ready? Confidence is the password. 一直只有 又换着风格，谁懂你表情冷漠，内心却火热，睁开你的眼眸，甩掉那没用的承诺，充其量不理他，别管他是谁，存在的光芒在闪烁，快门在捕捉，别管他是谁，我跳我的一秒不错过，冠军属于我，你不是乖乖猫，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猜猜猜猜猜不掉，健康肤色完美的线条，就跟上这步调，美无可救药，猜猜猜猜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 落了一地，我从